立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。 风景。

未来是否挽留，天上的云儿不再飘，地下的牛儿不回头，甩一甩手中的长鞭，那未来是否依旧。 只盼早一点飞进你身边。

与你生死相依，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死也永无疑，共创到散不会迟，变红一面，射雕英姿，青丝永留，变

一队伍漫步在夕阳下，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，那一刻往事涌上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。